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RTP 加 RTCP 协议详解。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 ，WebRTC 是一个宝库，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的开发工作，几乎都可以从中吸取能量。那在学习 WebRTC 的时候呢，你不光要学习如何使用它，还应该多去看它底层代码，多去了解它能做些什么。当你将 WebRTC 熟练掌握之后，你就可以从 WebRTC 库中呢抽取你想要的精华，放到你自己的项目中，这样呢就使你的项目会大放异彩。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是搞音频的，你就可以从 WebRTC 中抽取像回音消除啊、降噪啊、自动增益啊这些算法，用到你自己的项目中。那这些算法呢可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处理音频的算法了。再比如说啊，如果你是搞网络的，那么像网络带宽的评估、平滑处理、各种网络协议的实现，那在 WebRTC 中是应有尽有，你完全可以从中抽取你想用的东西。鉴于 WebRTC 的强大呢，所以本文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WebRTC 中你不得不知道的几个网络相关的基础知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 UDP 和 TCP。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如果抛开 WebRTC， 让你自己实现一套实时互动的直播系统，在选择传输协议时，你是选择 UDP 呢，还是选择 TCP 呢？这个问题啊，在2011年至2012年这期间呢，一直是困扰着我们整个团队的大事。因为当时在国内啊，很少使用 UDP 作为底层传输协议。UDP 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传输速度快，但不可靠。尤其是在用户网络质量很差的情况下，基本无法保证音视频的服务质量。当时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要采用 UDP 作为底层传输协议，那就使用 RUDP， 对，就是可靠型 UDP。那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传输过程中不丢包。但这时候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就是说如果想不丢包，对吧，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 TCP 呢？对，换句话说，如果用 RUDP 将可靠性做到极致，那是不是就变成了 TCP 呢？那索性就直接用 TCP 就好了。那面对这种情况，到了现在2019年，那你会怎么选择呢？是 UDP 还是 TCP？那当你选择之后，你能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吗？好，那现在我就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就是在实时互动的直播系统中啊，必须使用 UDP。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必须使用 UDP。 那为什么要一定要使用 UDP 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可以反向思考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使用 TCP 会怎样。我们假设一种场景，在极端的网络情况下，我们使用 TCP 传输的时候，那 TCP 一定会保证可靠性的。它会怎么做呢？简单的总结起来就是发送、确认、超时、重发，这个过程的这个反复的操作就是 TCP。 咱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假设 A 与 B 通讯， A 首先向 B 发送数据，这时候呢它要启动一个定时器，一会儿我们来看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那当 B 收到 A 的数据后，必须要给 A 回一个 ACK 消息，也就是确认消息。那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样操作，那数据呢就源源不断的从 A 流向了 B。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啊， A 一直没有收到 B 的确认消息，它会怎么办呢？就是 A 的定时器这时候就起作用了。那当定时器超时之后， A 就会重发之前没有被确认的消息，并重新设置一个定时器。在 TCP 协议中啊，为了避免这个重传次数过多，也就是说它经常超时，那我每次都重发，那就是会很频繁，对吧？那这个时候定时器设置的超时时间是按2的指数增长的，也就是说当你第一次设置的超时时间是1秒，那么第二次就是2秒，第三次就是4秒，以此类推，那到第七次呢就是64秒。如果第七次之后仍然这个超时，那这时候就没办法了，就将 TCP 的连接断开了。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啊，那从第一次超时到最后断开，那这之间经历了多长时间呢？那经历了2分07秒，是不是很恐怖？对，非常的恐怖，对吧？那如果遇到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情况，对吧， A 与 B 之间的这个连接断了，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因为可以再重新建立新的连接了。但如果在第七次重传之后呢， A 收到了 B 的 ACK 消息，也就是说确认消息，那么 A 与 B 之间的数据传输的延迟就达到了1分钟以上。那对于这样的延迟来说，那实时互动直播系统是根本没法接受的。 所以基于以上原因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实时互动直播系统中，你必须使用 UDP。对，虽然它会丢包，对吧？但是不至于卡死，对，还可以继续的向前。那一般情况下，在实时互动直播系统中呢，这个传输音视频数据时，我们并不是直接将这个音视频数据直接交给 UDP 进行传输了，而是先在这个音视频数据的前面呢加一个 RTP 头，之后再将这个数据交给 UDP 进行传输。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咱们这次与这个视频帧为例。那在视频帧中呢，有一个 I 帧，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了。那 I 帧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那最少也要这个几十 K， 对吧？而以太网最大的传输这个单元是多少呢？是 1.5K， 也就是1500字节。那所以要传输一个 I 帧需要几十个包，并且呢，这几十个包传到对端后呢，还要重新组装成 I 帧，这样才能进行解码，还原出一幅的这个图像。如果是我们自己实验的话，要完成这样一个过程，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标识，对吧？第一个，要有一个序号。那这一个序号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用来标识每一个包的这个顺序。那当到另一端的时候，按照这个顺序去接收，去组包。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是起止标记。那如果要将一个大的帧拆成很多的小的分片，那每一个小的分片通过 UDP 进行传输，对吧？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当我切片之后哪个包里是第一帧，哪个包里是最后一帧呢？就是说它因为它顺序号是连续的嘛，就是我不知道从哪块开始是到了下一帧了。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起止标记。那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个结束标记，就标记这一个大的帧里头的每一个分片的最后一片。对，所以最少要包含这三个字段，就是序号、起始标记、结束标记。好，那有了上面几个这个标识字段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发送端进行拆包了。那在这个接收端呢，将这个视频再重新组装起来。实际上啊，这样的需求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那因此呢，人们就专门定义了一套规范，就是别每个人都定义一套自己的这个协议了。就是你认为说有一个序号、一起止位、啊结束位，就 OK 了。但其他人认为有一个序号、有一个其他的标识，对吧？大家都不统一，就很麻烦。对，所以呢就专门定义了一套规范，那它呢就是 RTP 协议。下面呢就让我们来这个详细看一下整个 RTP 协议包含了哪些内容。那如文中这个 RTP 协议规范图所示啊，这 RTP 协议非常简单。那我们这里呢按字段的重要性从高到低的顺序咱们来讲解一下。那第一个呢是 sequence number， 这实际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序号是一样的，对，用来记录包的顺序。那第二个呢还有一个 timestamp， 是时间戳，就是同一个帧的分成很多个小包，但是这些小包它的时间戳是同一个时间戳，就是说代表的我这个帧是在那个时间里产生的。那虽然你进行了这个拆包，但是呢我每一个包的时间戳还是按照我帧生成的那个时间戳作为它的时间戳。所以这样就省去了前面我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起始标记还有结束标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了，我们只需要它只要时间戳是相同的，那么它肯定是同一个帧，虽然它分成了很多包，对吧？那不同的帧呢它的时间戳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 PT， 那全称呢是 payload type， 也就是指我们在这个 RTP 这个包里头它所存放的这个数据的类型是什么。对，是音频呢还是视频呢，对吧？那对于不同的视频，那它不同的编码，它的 payload type 也是不一样的。对，通过它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包里存的是什么类型的数据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并没有将 RTP 协议头中的所有的字段啊都详细的列在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所有字段的含义，那就可以到最后的参考一节去看其他字段的详细信息。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这里我虽然没有将它们全部列出来啊，但并不代表它们不重要。那恰恰相反，如果你想做音视频传输相关的工作，那 RTP 头中的每一个字段的含义你必须全部清楚。那知道了上面的这些字段的含义之后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例子。那在这个例子中呢，就假设你从网上接收了一组音视频数据。好，在这些数据中呢，我们假设 PT 等于98的是视频数据， PT 等于111的是音频数据。那实际情况也是啊， PT 等于98的就是视频数据， PT 等于 111的就是音频数据。那么按照前面我们所讲述的这个规则，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将里边的这个音频这个包组装起来，组装成一个还原成它原来的帧。那我们了解了 RTP 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RTCP。 在使用 RTP 包进行传输数据的时候呢，难免会发生什么呢？发生丢包、乱序、抖动这些问题，这些都是网络传输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举几个例子啊。那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个丢包呢？这个在网络线路质量很差的情况下会引起丢包，对吧？那在传输数据包的过程中呢，如果你的这个数据超过了带宽所能负载最大带宽的情况下也会丢包。 OK， 那信号干扰也会引起丢包，跨运营商，对吧，也会引起丢包等等等等。那在 WebRTC 中呢，对这些问题啊，在底层都有相应的处理策略。但这些问题在处理之前呢，那它要首先要让各端，也就是接收端和发送端，都要知道他们自己的网络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对，那这就用到了 RTCP。对，这也就是 RTCP 的作用，就是要接收端与发送端之间来交换这个数据，让他们彼此都知道自己的网络质量是如何的。好， RTCP 呢有两个重要的报文，第一个呢是 RR， 也就是 Receiver Report， 接收报文，第二个呢是 SR， 就是 Sender Report， 发送报文。那通过这两个报文的交换呢，各端就知道自己的网络质量到底如何了。RTCP 支持的所有报文及其含义呢，你可以通过查看本文最后的这个参考一节，对，那里呢有详细的信息。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以 SR 报文为例，然后看看 SR 报文中都包含哪些信息。那么了解了这个之后，你再看其他的报文就比较容易了。那在 SR 报文中呢，它的字段的含义呢大致是这样的。那第一个呢是 V， 那 V 呢我们一般设为 2， 也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 RTCP 这个报文中啊，这个它的版本是第二个版本。好，第二个呢是 P， 表示填充位，如果该位置一呢，就在 RTCP 报文的最后呢会有填充子节。那第三个呢是 RC， 也称为这个 Report Count， 就是说在我这个报文中，它这个报告，也就是说我们接收报告，那它的个数是多少。好，第四个呢是 PT， 那也就是说我 RTCP 这个报文它现在是它的 payload type 是多少。那比如 SR 它就是 200， 那 RR 呢就是 201。 那与 RTP 协议是一样的啊，上面只介绍了 RTCP 头中的某些字段，对，至于其他字段的含义呢，你还是通过这个参考中的这个内容去观看，对，那里列出了详细内容。那对于 RTCP 头中的每个字段啊，也都必须清楚，对，只有这样呢，你在看这个 WebRTC 中这个带宽评估相关代码时，才不至于这个晕头转向，因为所有的这些算法都跟你的协议头是密切相关的。那了解这个协议头的所有信息是你的一个必备功课，对，必须要做的事。从本文的配头中啊，你可以了解到 SR 报文呢分成三个部分，就是 Header、Sender Information 和 Report Block， 对，包括了头和发送的信息以及接收的报告块。在 NTP 时间戳之上的那个部分呢，称为 SR 报文的 header 部分。SSRC-1 字段之上到 header 之间的部分呢，叫做这个 sender information 部分。剩下的呢，就是一个个的 report block 了。那每一部分用来干什么呢？第一个 header， 就是说标识这个报文的类型，你是 SR 啊，还是 RR 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类型的这个 RTCP， 对吧？第二呢是 sender information， 就是说当你作为这个发送方的时候呢，你到底发了多少包，那都实际记录在这个 sender information 这个部分中。那么第三个呢就比较好理解，就是 report block， 就是无论你是作为发送方也好，是接收方也好，你是发送的 SR 也好，是发送的 RR 也好，那么它里头都包括了你接收的数据块的这个信息，你接收的每一个流的收了多少字节，收了多少包，那都是一个块。那如果多路流呢，就是多个 report block。 好，通过上面的分析啊，你可以发现 SR 报文呢并不仅只是发送方发了多少数据，它还这个报告了作为接收方它接收到的数据情况。当发送端接收到对端的这个报告时呢，它就可以根据这个接收报告啊来评估对端之间的这个网络质量了，然后呢再根据网络质量做这个传输策略调整。 SR 保文和 RR 保文无疑是 RTCP 中最重要的两个保文。那不过呢 RTCP 中的其他保文也都非常重要。如果你想学好 WebRTC, 那么 RTCP 中的每一个保文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都必须掌握。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RTCP 中类型为 206, 那么子类型为4的是 FIR 保文。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叫做 Full Intra Request, 就是一个完整真请求命令。它起什么作用呢？那用在什么时候呢？对吧？那这些呢你都要了解。对。实际上啊，这个报文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报文。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来试想一下。在一个房间里，如果有三个人进行这个音视频聊天，然后又有一个人加入到房间里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处理，那么第四个人进入到房间之后啊，在一段时间内很难直接看到其他三个人的画面。对，你可以想想这是什么原因。那它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解码器在解码时啊，它有一个解码上下文，在这个上下文中呢，必须要拿到一个 IDR 帧之后呢，才能解码后边的 P 帧 B 帧。如果没有 IDR 帧，你来了 P 帧跟 B 帧，它是没法解码的。对，所以说呢，在没有 IDR 帧的情况下，对于接收到的 P 帧和 B 帧，它只能干瞪眼了，对，什么也干不了。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引出了这个 FIR 的报文。那当第四个人加入到房间之后啊，他首先发送一个 FIR 的这个报文上去。那当其他端收到这个报文之后呢，就立刻产生他们自己的 IDR 帧，将这个自己产生的这个 IDR 帧呢发送给这个新加入的人。这样当新加入的人拿到房间中其他人的这个视频的 IDR 帧，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 I 帧了，拿到之后呢，然后就可以解码成功，这样它的上下文就建立好了。那再后边的 P 帧啊 B 帧那都能解码出来，这时候其他人的画面就一下就全部展示出来了。所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那整体总结一下啊，通过上面的介绍，我想你已经对这个 RTP 和 RTCP 啊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那实际上呢，在 WebRTC 中还可以对 RTCP 做许多这个精确的控制，比如说是否支持 FIR、NIC 以及这个 SR 和 RR 的发送间隔，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控制的。那对于这一部分知识呢，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呢，就是 STP 相关内容中呢，还会给你做更详细的介绍。在 WebRTC 中呢， RTP 和 RTCP 是众多协议中的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协议。那除此之外呢，还有 SRTP、SRTCP、DTLS、STAN 和 TERN 协议等等。那这些知识我会在后面的文章呢陆续给你介绍。还有一些呢可能并不会讲到，但没讲到的啊，这些并不代表它不重要。那只是说由于我们这个讲的这个主题是实时互动，那其他的一些协议呢可能跟这个主题呢稍远，对，可能就被裁掉了。对于这些知识呢，你只能自己去研究学习了。那我相信呢，有了整个这个专栏中的其他的知识，那你再去学习另外的一部分知识呢就比较容易了。 OK, 那最后呢依然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啊，就是 RTCP 和 RTP 它是相辅相成的，对吧？ RTCP 呢会将 RTP 的这个丢包情况及时反馈给发送方，但如果反馈的这个报告 RTCP 的报文丢了，那怎么办呢？会不会对统计数据产生影响呢？ OK, 那欢迎呢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呢记录你的思考过程。那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啊，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